近郊酒店不足，要改往福冈博多站附近的一间酒店隔离。目前当局原则上禁止外国人申请入境，至于获准入境的日本国民，如果是来自有 Omicron 传播的地区，入境之后必须前往指定地点隔离3至10日。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补充正影响广东沿岸，该区天气逐渐转凉。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天晴，听朝早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6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至清劲嘅北至东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二大致天晴，朝早清凉，日间干燥。今个星期中期气温稍为回升。而家气温系21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 12月19日立法会换届选举，大家记得一起投票啦！ 12月19日立法会换届选举，记得带埋身份证正本投票啊！选民有权保密投票选择，而在票站内使用手机等电子通讯器材或骚扰其他选民是违法的。选民必须在投票间里面亲自填或选票。如有需要，可要求票站主任在票站职员见证下代你填或选票。如有查询，请致电2891-1001。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文化快讯。 好多人都以为他改呢个艺名是想做拳王。又或者想人听到吸尘机的声音就想起他，其实都不是。是因为他在中学的时候老师叫他改英文名。 咦，不是我雪了的。 当时原来最出名是雪藏鸡。他就是捽捽捽神灯大冒险这一出舞台剧的编剧兼导演。泽海泰 Tyson， 我是 Tyson， 嚟紧圣诞有一个好开心的舞台剧，梗系《捽捽捽神灯大冒险》啦。 到底呢个故事是讲啲咩嘅咧？ 关于一个冒险同埋挑战恐惧的英雄故事。 其实呢个剧咧喺2020年已经开始构思噶啦。由于上年嘅疫情嘅关系咧，圣诞节就冇得同观众见面。我哋储咗一年嘅时间同埋嗰种兴奋咧，喺今年嘅圣诞终于同大家见面啦。 呢一出仲唔单止系儿童剧咁简单、啊？ 呢个舞台剧唔单止小朋友开心噶，大朋友可能仲兴奋噶。 一路清空剧团主办《捽捽捽神灯大冒险》，演出日期12月24至26。30和31，以及2022年1月1日晚上7点半，22月25日至27日，2022年1月1日，仲有2点半场。另外，2022年1月2日亦有下午2点3和下午5点3两场。演出地点：沙田大会堂文娱厅。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竞争开始了，追不到。 也是要追。 由而家到凌晨，香港电台第二台 Albert Au 欧瑞强，二千靓歌再重聚， 靓歌再重聚，靓歌再重聚。 又重聚啦，又重聚啦！大家好，我是 Albert Au 欧瑞强啊，阿 Vince 同今日啦，坚哥啊，咁啊，即系我哋咧就重聚啦。咁但系今日重聚咧就系归于平淡少少，但系咧系人数会平淡咗，但系个心咧就哇，都系心花怒放。咩意思咧？而家啲天气啊嘛，你咁嘅天气 ，Vince 你会唔会？得我估啫。即系走去郊外行下山啊，享受下大自然啊，咁咧。 咁我就未去行山住，咁但系咧，因为天气凉爽咗咧，咁都喜欢喺街度行，即系食完饭都会散步翻屋企。 呢个系非常好啊，即系宁愿唔好下下搭车或者揸车啦，因为对身体又好，仲有咧可以吸翻多啲呢啲即系。秋冬之間嗰啲空氣咧特別清新嘅， 係特別爽咁嘅。 唔知係梗係啦，因為冇咁濕啦嘛，個濕度係低咗啦。咁同埋咧，隨時咧一個唔覺呀，有陽光普照，藍天白雲，最多出現嘅時期咧就係依家啦。不如咁樣，我哋享受下我哋嘅郊野公園同埋我哋香港真係別有特色嘅大自然先啦。今日我哋嘅主題就係同大家一齊。去我哋香港嘅大自然，享受所有嘅蓝天白云、绿草如茵，树影婆娑，讲唔完啊！一齐嚟。 绿荫里，草坡上，让我胸襟一再展，抛开了。心底倦，让我走向大自然，在灿烂阳光里面，看风筝慢慢转。山光水色美而秀，与美丽莫互染。 阳清妙，天天大。沿着花草不再选，愿火苗速消灭，绿化郊野每林园，在美丽林荫深处，鸟声在慢慢转。山水之间中灵气，愿千山莫改变，看这里树梢花艳。我爱郊野公园，这秀气一切天然，这美丽愿永远。让我胸襟一再展，抛开了心底倦，让我走向大自然，在灿烂阳光里面，看风筝慢慢转。山光水色美而秀，愿美丽莫污染。 阳清妙，天天大。这花草不会损，愿火苗速消灭，绿化郊野每林园，在美丽林荫深处，鸟声在慢慢转。山水之间中灵气，愿清新莫改变。 这里树下花园，我爱郊野公园，这秀气一吹天然，这美丽愿永远。 一唱呢只歌咧，行郊野公园我就吹口哨噶啦，因为自然反应嚟嘅，只歌系冇嘅。不过咧，我都虽然唔系有好多机会去行山，即系我系打波多，但系其实我嘅打嗰种波咧就基本上行山，都唔短时间噶。你唔好以为即系轻轻松松咁样挥下杆嗰啲啦，差唔多系要走来走去咧，即系有上波有落波啦，都喺个山嗰度嘅，因为个球场就喺个山上面起出嚟，咁所以咧即系周围都有树啦，有鸟啦，好多雀仔，好多唔同嘅花草树木，甚至乎有啲野生动物走来走去添嘅。咁啊，最主要咧就系、是、一路行嘅咧，九成都系草地嚟嘅，咁同埋泥路嚟嘅，咁所以。差唔多我个个礼拜都行山。呢、这个大自然呢亦都系即系好好彩地呢渗喺我哋呢一个所谓石屎森林嘅城市里面。其实好多郊野公园好多地方真系好靓。我哋好似。 其实香港好幸福㗎啦，因为呢其实去到好多其他地方嘅国家啦、即系佢哋可能喺市区要去到有山有水嘅地方呢，起码个车程呢超过一个钟。 一定㗎啦，即系以往我哋嗰啲大自然嘅风味，尤其是个海岸啦，咁咪好多好多我外国嘅朋友呢，哇海呀、啊、海呀、啊。见到海都已经好开心噶，咁唔好话啦，即系你如果你喺中国内地嚟嘅更加啦、九成嘅省份都系冇海噶嘛， 佢系得湖咯， 湖有啊，湖同海有两件事嚟嘅，即系基本上就算你到加拿大咧，湖嚟嘅，即系譬如你喺东岸啊嗰啲多伦多嗰啲，个湖好似海咁大啊，真嘅，咁但系个感觉系好唔同啊，即系，但系香港真系好幸福，尤其是我即系诚意推荐咗，真系有几十年。就是西贡，即西贡整个 area， 整个地区真的靓到不得了，是世界级的地质公园嚟嘅，大家都知道。又你要考究地质嘅，欣赏哇悬崖峭壁嘅吓，啊或者真系嗰啲石头嘅吓，或者嗰啲山岩点样形成嘅，齐晒不得要啊！佢唔系考古啊，因为有啲好靓嘅海浪，好清澈嘅海水咧，系伴住你噶。不过我 recommend 咧就系除咗行过去咧，搭船啊，搵个舢板都好嘅，搵个细嘅我哋叫做大眼鸡。阿建哥知唔知咩叫大眼鸡啊？你呢啲几廿年嘅音乐人咧，啲大眼鸡系啲俗语嚟嘅，即系其实系一个即系又唔系最细嗰啲舢板，就船咧，即系嗰啲撑嗰啲叫舢板啦，即系摇橹嗰啲啦。咁但系大眼鸡嚟再大架啲嘅，都系电动嘅，即系机动嘅。唔系电即系机动，咁但系咧就有个阿婶啊咁啊，或者阿叔喺度揸住，咁可以载十几人，咁啊细细架，咁可以去到咧西贡海每一个目的地噶。 咁而家响黄石码头搭， 系啊嗰啲啦，有啲再大架啲嘅黄石码头嗰啲就再大，嗰啲去唔系去蒲台，即系去蒲台岛啊，东平洲嗰啲大架啲噶啦，搭嗰啲大架啲噶啦，嗰啲大架大眼鸡咧就喺西贡嗰个码头你就租到噶啦，即系捉墨鱼嗰啲啊，嗰啲细细架嗰啲啊，好过瘾噶。咁佢而家咧好多都唔系要嚟钓鱼噶啦，咁大眼鸡咧改变即系要载客。咁西贡海咧就有好多，譬如桥咀岛啊，即系好多岛嘅，好多海滩啊出边。咁咧你假日咧就好多人咧就搭佢哋咧就去到嗰啲岛嗰度玩，玩完之后咧定时几点钟？六点钟载你翻嚟咁样啦。 咁我知啦。 咁但系亦都系你亦都可以即系如果你话我中意钓鱼咁，就包架细一细细细架嘅，就周围去啦，玩足大半日咁都得噶，即系乜嘢款都有。咁啊，当然啦，亦都有啲朋友。聚集曬嗰度啦，就啲遊艇啦， 遊船河啊！ 遊船河之餘咧，我以前細個成日都係星期日咧，我覺得唔使加餸噶啦，今晚食炒蜆啦，多到離譜嘅，真係差唔多你啲水退咗啦，你就摸蜆啦，咁嗰啲蜆真係又肥又大嘅，以前真係好多。Anyway， 我哋香港人好幸運嘅，有一個 贴近市区的大自然，咫尺天涯，真系好近嘅啫。啊，咁啊，头先嗰个叫做我爱大自然啦。不如咁样啦，而家我想精神一下 ，Vince。第一听你把靓声，我就精神啦。第二，酸下个味蕾先。哎，会有棵树好靓嘅哇，喺眼即系眼睛踢冰淇淋，但系咧个口咧就食柠檬，唔系请人跳舞食柠檬嗰啲噃，而系咧真系柠檬树嚟，好轻松愉快嘅一只歌 ，Lemon Tree。 一个人孤单单的下午，当风吹得每棵树都想跳舞。你的昨天你穿蓝色衣服，你说对爱太专只容易孤独，这句话什么意思我不清楚。我爱上流云爱上你，多我希望想你只有来去，原来星期天容易思念，反复看部电影一遍一遍，孤独地流着眼泪，回忆太美，爱多美丽就满想起，只是在他心里总是眷恋留地，我不懂我自己，越来越像 Lemon Tree。 我一天一天更爱你，我不管不管不管爱会苦苦地，还难难的天气，我的爱是 Lemon Tree。星期天容易思念，反复看部电影一遍一遍，孤独地流着眼泪，回忆太美。Isolation 想住进你心里， Isolation 期待下雨，带一颗 lemon tree， 你总是望着蓝蓝海面，说着流浪过的梦容易实现，这句话什么意思我不清楚。爱多美丽充满香气，只次次在他心里就像旋律流流溢，我不不懂我自己，越来越像 Lemon Tree。 我一天一天更爱你，我不管不管不管爱会苦苦，我不管不管，我一天一天更爱你，我不管不管不管爱会苦苦地，海南南的天气，海南南的天气，海南南的天气，我的爱是 lemon tree。 哇，好好喜欢你唱这个版本。呢个 lemon tree 咧就原本咧系英文过嚟嘅，咁当然亦都唔系我哋以前 Philip and Mary 嗰只嘅，即系嗰只旧嘅民歌 lemon tree 啦。咁但系呢一个 lemon tree 咧就英文歌改编咗，竟然有国语。头先阿 Vince 你咧无端端赚咗廿岁，起码 点解啊？ 少女情怀啊，唱出，诶，即系中意呢啲声音。 我冇老过噶心境。 你冇老噶嘛？我知道。你冇乜老嘅，所以又咪有呢啲少女情怀咯。 啊， 如果即系 太多嘢谂就会 老。即系谂反而系啊，成日皱起眉头嗰只嘛。我听完呢只歌咧，我突然间咧就想唱我少年时代嗰只歌，好夹嘅。民歌嚟嘅咧，当然就系嗰只咧，我唱咗唱足半个世纪嘅歌，叫做《卡姐》。卡姐即系风咁解，好轻松愉快嘅，啱晒呢个天气，啱晒呢个情怀。我哋去郊外，好似风一般飘来飘去，就最好啦。Esto va darle mucha felicidad a mi vida。Esto va a darle más fuerza a fuli caerlo. Yo hopi mi saime shikute, fuli caerte mon. そこにはただ風が吹いているだけ。人は誰も人生につまずいて、人は誰も夢破れ振り返る。うなたなしの枯れ葉迷う冬の道で、うなたなしのテル音に振り返る。帰っておきてよと振り返っても、そこにはただ風が吹いているだけ。何かを求めて振り返っても、そこにはただ風が吹いているだけ。振り返らずだった自撮り一歩ずつ、振り返らず泣かないで歩くんだ。何かを求めて振り返っても、そこにはただ風が吹いているだけ、吹いているだけ、吹いているだけ。 唱嘅咧就系原装嘅日文版本，咁啊由细唱到大嘅。咁但系我好中意呢种情怀啦，因为系我嘅少年成长嘅历程。咁所以我后来咧就太中意呢个歌，就当然会写咗啲歌词上去，用中文表达我对呢只歌嘅感觉。风。浮云又向我身边借问句，想知道我是谁，为何想与清风结伴去他方里作一对，昂然前去呼呼风景吹，途经多少山与水，找一处宁静倦极躺睡，这份闲情愿寄取。垂头还乍见青草似浪里，轻摆舞脚伴随，唯盼暮雨带笑静望着天地，斜阳伴这风里。见青草似浪里，轻摆舞脚伴随，唯盼暮雨带笑静望着天地，斜阳伴这风里，昂然前去呼呼风景吹，途经多少山与水，找一处宁静倦极躺睡，这份闲情愿寄取。 写那字句，不想记我是谁。悠然神往我，仿佛似梦里，风之里已心碎。茫然前去，呼呼风劲吹，途经多少山与水，走一处宁静倦极躺睡，斜阳伴这风里，斜阳伴这风里，故意地一路打开。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九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沙田马场下昼嘅一场国际赛发生连环堕马意外，四名骑师堕马，三名受伤送院嘅骑师，两人情况最为严重，一人情况稳定。马会赛马事务执行总监夏定安傍晚会见传媒的时候说，三名骑师送院的时候清醒，其中希威森和潘顿在深切治疗部留医，至于日本骑师福永佑一正是检查有没有出现骨折。马会说日本驻港总领事有到医院探望。马会公司事务执行总监谭志源说，在闭环式管理下，海外和本地骑师分别送院，运送到医院途中，医护人员获得适当防疫抗疫装备，医院亦都按照一贯程序处理豁免检疫的海外人士。马会又说，经兽医评估之后，其中两匹受伤的马匹均达星和肥仔叻叻需要人道毁灭。香港社区组织协会联同部分基层家庭举行记者会，呼吁政府预留不少于一半的通关配额，俾有探亲和特殊紧急需要的人士申请。社区组织协会说，有八成香港人在内地有亲友，十万人每日往返两地工作、居住或者翻学等，亦都有十万个两地婚姻家庭等待团聚，两地封关令不少人的生活受影响。社協說，如果首階段通關是1000個名額，應該預留不少於500個給探親和有特殊緊急需要的人士申請，建議當局考慮設立計分制去審批，例如緊急程度越高，而申請的時間越長，所得的分數就越高，並按先報先得的原則處理。日本东京都新型肺炎疫情持续缓和，新增13宗确诊个案，数字连续31日低过30宗。当局为防变种病毒 Omicron 入侵，采取严格检疫措施，但据报因为隔离设施不足，导致部分从东京成田机场入境的人士被送到大约940公里外的福冈隔离。读卖新闻报道，一名由美国入境的男子今个月7号在机场等候检疫结果的时候，被告知东京近郊酒店不足，要改往福冈博多站附近一间的酒店隔离。目前当局原则上禁止外国人申请入境，至于获准入境的日本国民，如果是来自有 Omicron 传播的地区，入境之后必须前往指定地点隔离3至10日。位于大洋洲的法国属地新赫里多尼亚举行最后一次的独立公投，结果显示超过96%选票支持留法。法国总统马克龙说，选民享有选择自由，新赫里多尼亚会留在法国，但他承认不能够无视多年来的分化，过渡时期将会在公投之后展开。他又形容新赫里多尼亚决定留法令法国更加美丽。支持独立的团体早前以疫情为由呼吁抵制，接近44%合资格选民投票，投票率明显较去年第二次独立公投低。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6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北至东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二大致天晴，朝早清凉，日间干燥，今个星期中期气温稍为回升。而家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随意破坏，终须会内疚。 这个歌叫做 Blowing in the Wind， 不过中文版呢就是我们先会唱，没人会唱，因为我们自己就有一个庞伟文为我写了个词，我就将这个感觉呢就跟他谈了，就叫做抱抱地球。大家刚才听到这些歌词都知道啦，我们希望人类为我们的家园，即是我们的地球呢，是即是有啲怜爱之心先得嘅，要保护地球，希望愿抱抱地球，要珍惜所有，随意破坏咧，终须会内疚。而家又啦，开电视睇嗰啲新闻咧，都有呢啲会议啊，全球咁多国家咧一齐倾下地球暖化等等呢啲气候咧，气候嘅骤变咧，突变咧，会影响我哋成个地球嘅生态。从而咧影响我哋所有嘅嘢，包括居住、水浸啊，我日日都见到呢啲新闻。希望藉住呢啲歌曲可以大家感受一下，提醒自己啫。啲歌叫做《抱抱地球》，翻嚟二千岭歌再重聚，我系欧雪强，仲有阿 Vince。唉，我哋今日咧两个人咧就包办咗呢个地球嘅大自然。唔敢讲，香港大自然啫，希望咧，即系我哋香港人咧，即系自己都同头先嗰个意念一样啦，保护翻我哋香港嘅所有，所有嘅郊野公园。仲有一样嘢咧，就好希望咧，即系气候会好啲啦，吓嗰啲阴霾少啲啦，甚至乎嗰啲废气发出嚟咧，就越少越好。如果唔系，我哋就见唔到蓝天白云。真系曾经试过一段日子，真系好耐冇见过蓝天白云，你有冇印象？ 有啊，咁但系所以其实疫情虽然即系令到我哋可能两年咧都好似冇咩活动咁啦，但系其实咧亦都是俾我哋咧有个机会咧洗牌重嚟嘅，因为疫情开始嘅时候大家都要停工停课啦，其实真系亦都好多嘅废气系冇咗咯， 系啊，少咗好多啊，咁啲工厂少咗生产啦，即系因为运输又唔得咯，乜都唔得啦，咁啊。俾我哋唞唞气啦，即係有得必有失嘅，咁有失又必有得嘅。 希望由呢刻开始即係做返好囉。 係呀，因为呢个係我哋即係生命嚟嘅。所以我想有一隻歌呢 ,Stevie Wonder 嘅。哇 ,Vince 唱啱啦，你自己弹自己同阿坚哥一齐合拍。又讲咗我哋地球人嘅生态。You are the sunshine of my life, 哇。有阳光就有生命。 'cause you come to my record, and I know that the smiles I'll have have so much love built inside of my mind. You are the sunshine of my life. 即刻生曬，聽完呢只 You Are the Sunshine of My Life 咧，真係細胞裏邊咧充滿咗陽光感添，真係嘅啊，真係啲陽光咧唔知點解慢慢滲入咗我皮膚嘅底下，好輕鬆愉快嘅 Stevie Wonder 名曲， 即刻曬黑咗少少， 即刻啦！我成世人都係咁嘅啊，我未都話我未試過啲皮膚係白嘅，隻手啊。塊面就冇嘅喎，但啲手咧就永遠黑足幾十年，因為從來冇試過脱離咗陽光太耐。冬天好啲，但係都曬太陽嘅，咁所以太陽咧其實好多種咁嘅熱天嘅時候就真係好猛嘅，要搽太陽油。咁但係如果你喺而家咁樣咧，秋冬期間咧喺郊外嗰度，如果你周圍人少少咧，譬如話我哋以前露營啊。行山行到攰咧，坐喺度唞嘅时候咧，将个 T 恤除低佢，突出个膊头啊吓，男仔先得嘅啫吓，咁可以享受下个阳光晒喺个膊头上边，就会点啊？就会好快乐。然后呢只歌叫做 Sunshine on My Shoulders， 哇，晒落嚟真系好舒服。Sunshine on My Shoulders。Makes me happy. Sunshine in my eyes can make me cry. Sunshine on the water looks so lovely.Sunshine almost always makes me high. If I had a day that I could give you, I'd give to you a dayJust like today, if I had a song that I could sing for you, I'd sing a song to make you feel this way.Could tell you, I'd tell a tale sure to make you smile. If I had a wish that I could wish for you. sunshine all the while. Sunshine on my shoulders makes me happy.Sunshine in my eyes can make me cry. Sunshine on the water looks so lovely. Sunshine almost always.Makes me high. The sunshine on my shoulders， 阳光晒喺我嘅膊头上边，就令到我好开心。阳光 in my eyes， 晒喺我嘅眼度，会令我有少少泪水，想起啲伤心事啊嘛。Sunshine on the water， 晒喺啲照耀喺啲水上边嘅时候 ，Oh look so lovely， 真系好靓。Sunshine almost always makes me high. 这个 high 字真的可圈可点，真的令到我很兴奋，很舒服，很开心。Thank you. 多谢阳光。既然多谢阳光，边时你少年时代都有看过广告啦。 有啊。 都多谢阳光。多谢。 成日觉得阳光就带来一种初恋的感觉。 是咯，不知道为什么呢，就是。啲初恋嗰啲，我哋嗰次都试过啦，系人都有初恋，真系所有阳光俾佢哋占领晒、俘虏晒，所有嘅阳光感吸晒喺啲少男少女嗰度。如果佢哋系开始初恋谈紧恋爱， 当初相遇是回头再试，望着少年感觉像似首诗。每次见他将心意合成字句，偷偷的 say hello， 如阳光伴我，清新笑迎面，愿照遍我心，次次每天快乐。细细说声，但愿每天也望见。当初相遇是回头再试，望着笑脸，感觉像似走私。 每次见他深深意合成字句，偷偷的 say hello。清新照应你，愿照遍我心，自自每天快乐过。如阳光伴我，心中更明亮，在细细说声，但愿每天也望见。 初恋就好似太阳啱啱出嚟嗰种感觉，而系既温暖而充满希望。晨早空气清新开朗，阳光温暖带来无限美。轮廓碧海，半远处夕阳，长空壮阔，清风吹千里。自幼早已生于都市，为了生计染尽尘俗气，缘运抛开身边一切，阳光堪赏斜阳陪伴你。其实阳光空气原是平均给你，朝晚任君取，珍惜自然美。晨早空气清新开朗，阳光温暖带来无限美。轮廓碧海，半远处夕阳，凉风轻吹，无尘无俗气。其实阳光空气原是平均给你，朝晚任君取，珍惜自然美。其实阳光空气原是平均给你，朝晚任君取，珍惜自然美。呀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缘君抛开身边一切，阳光堪赏斜阳陪伴你。其实阳光空气原是平均给你，朝晚任君取，珍惜自然美。晨早无须分离，劝君快些抛弃，小鸟随天飞，千姿自然美。

咁嗰条河道咧就系其实同个海咧就连接住，即系淡淡水咁样啦。咁但系一路伸入去大澳嘅即系中心咧，都系两旁咧，即系好似一条河咁啦。咁然后两旁咧就嗰啲屋咧就嗰、那个屋嘅根基咧系嗰啲一支支嘅杉顶起佢，即系其实系一个水乡咯。啊，咁即系所有屋咧都喺个水上边嘅。咁大部分嗰啲喺水边嗰啲咧就好正嘅，伸出去有个自己整咗个露台咁样啦。咁我以前经常都去，亦都拍电视特辑嘅访问过佢哋，亦都喺嗰度倾过偈。我再年少嘅时候咧，仲喺嗰度住过添嘅。哇！所以我喺嗰度学识咩咧？摇橹撑艇，犀利啊！唔系爬艇喎，摇橹喎。即系咁样，即系嗰啲好似邓家人嗰啲咁咧，喺喺个船尾，直情啊，系啊，即系嗰度掌木路啊，咁诶喺嗰度住好有即系风情，好有特别嘅风味。咁啊，即系而家咧，从所有大澳嘅居民，我想打个招呼啦，因为嗰啲人好 nice 啊，又请我，我嘅船经过咧，我好似拍特辑咧，真系识咗一班朋友，其中有一个家人仍喺佢屋企个露台嗰度。上出嚟嗌我欧瑞强，你嚟我屋企啊！咁样，咁我就你嘅船真系冇嘅，冇准备嘅，开住个摄影机咯，一路咁样驶埋去，咁然后就爬上去佢嗰个露台嗰度，就喺水边嘅，就喺个露台嗰度咧，佢一家大细有埋，即系三代同堂，有阿嫲嫲啊咁喺度咧，大家一齐出嚟倾偈啊，饮嘢啊，饮茶，佢请我饮茶咁样，真系呢种情怀真系唔容易啊！即系喺香港，尤其是我哋喺城市长大嘅人，咁所以头先嘅水乡咧，就系、是、我用一只 Try to Remember 改嘅一首歌曲，咁系好有呢种情怀。如果你去南生围咧，慢慢讲啦吓，另外一个水乡就南生围啦，有少少嘅寮屋喺嗰度，但系主要咧南生围就系摄影啲农友咧就最中意噶啦，影相好靓，但我都以前影过好多相。Anyway， 我哋今日嘅二千岭歌再重聚咧，就系我同 Vince 啦，同阿坚啦，就会将我哋香港嘅大自然嘅感觉，全部同大家一起分享。Vince 唱呢只歌叫做《泥路上》。 泥路上，常与你踏出细雨归来。快哉，云淡淡，常与你漫步细说将来，歌声满路，笑语满怀，当初哪知这是爱，离别了，方知当初太笨呆，却也太可爱，还愿你。情怀莫变改，泥路上怀过去，有个爱似青苔，不经意地细细蔓延，竟将我心。 是我其中一首最喜欢的本地民歌《泥路上》，是卢燕薇的原唱啦。咁啊，多谢晒 Vince 头先用翻女声演绎，因为多数都系我唱，或者我哋亦都听到卢冠廷自己唱翻，因为佢作嘅一只歌。咁当然歌词就系郑国江老师，我非常我讲过好多好多次，好欣赏佢里边有一两句，哇，真系难得，好自然，好自然嘅一首歌。咁当年咧就阿卢燕薇唱咗呢只歌之后咧，我哋系好朋友嚟嘅，即系我哋而家咧佢喺加拿大好多好多年啦，咁我哋经常都有通讯啊，即系大家，因为我又有我有啲电台嘅节目啦，就录咗俾佢哋卢燕薇嗰个电台播嘅，就当年佢邀请咁嘅，话喺眨下眼都好多年，就每个礼拜咧我都会有个我嘅节目。就播靓歌啦，可能播翻呢啲咁好听嘅清新嘅歌，就喺加拿大四个城市嗰度嘅播放。咁所以咧，我都希望即系我哋香港嘅情怀咧，可以滋润下喺国外嘅一啲移民嘅朋友啦，或者喺嗰度已经长居嘅香港人、中国人。咁所以我都好希望可以继续做落去。将我哋香港呢啲声音包括二千岭歌再重聚，佢哋都有听噶，平时佢听到你唱嘅《有路燕味》，咁我谂佢都会有 feedback 嘅，即刻话哇，好开心，因为当年我真系同阿路燕味去行山嘅，行呢啲泥路上行过好多次，行水塘，即系我又觉得佢话嗰阵，喂你个身形都几咩，不如你行下山啦，我同你去咁样。佢就我唔系笑佢，不过真系佢实就结结声咁笑。既然嚟路上之后咧，我又谂到一只歌，就系都系为怀念翻即系往日嘅日子嘅。当然即系以大自然为背景啦，个镜头咧就系话哇，以前咧有一个绿草如茵嘅原野，啲太阳黄昏嘅时候晒落去咧变成金色，几靓。不过呢个系英文讲个 once there were green fields， 呢个系以前嘅事，因为佢心中佢有另外一个 lovers， 佢嘅爱侣曾经大家漫步青翠嘅田园，但系而家咧唔似。The sun. Once there were valleys where rivers used to run. Once there were blue skies with white clouds high above. Once there were part of that everlasting love. We were the lovers.Who strolled through green fields? Green fields are gone now, parched by the sun, gone up from the valleys where rivers used to run, gone with the cold wind.That swept into my heart, gone with the lovers who let the dreams depart. Where are the green fields that we used to roam?Can I keep searching when dark clouds hide the day? I only know there's nothing here for me, nothing in this wide world left for me to see. But I'll keep on waiting till you return. I'll keep on waiting until the day you learn. You can be happy when your heart's on the roam. You can be happy until you bring it home, home to the green fields and me once again. Brothers Forest 大合唱团以前一首名曲，他们的代表作叫做 Green Fields。 哇，怀缅过去我们手拖手在绿草如茵的大地上面漫步，不过这个是往日的情怀了，所以有点怀缅的感觉。一首好听的民歌 Green Fields。 讲起这些民歌呢，是一定好像我们小的时候，所有这些田园歌全部来自 John Denver、Brothers Four、Peter Paul and Mary、Seekers、全部都是外国发生的。因为那时候我们真的本地未有中文的田园民歌的，直至到我将揸着吉他的歌呢用中文唱出，才开始有我们的香港的田园民歌。刚才你唱了《泥路上》就是啦，后来卢冠廷作的，非常好听啊 ,Brenda 唱的。但是如果再所谓 down to earth 一点，即是贴地一点，贴地一点的民歌有没有啊？去哪里玩啊？你小 时候不用爬上山的，这个这个搭搭 van 仔啊，巴士都可以去。 现在仲犀利啊， 西 铁都到啊，真是攞命啊。以前你知不知道我们去元朗呢，是一个很大的工程来的，即是分分钟是两三个钟头才会到，因为它只有一条路，而那条路呢一车多呢，有些货车啊什么呢，就全部呢都塞车的。那你真的要随时塞了两三个钟才去到元朗。哇，元朗是一个很偏远的地方来的，全香港最远的地方来的，我觉得。 是啊，我哋就算我住大埔过去呢，要经林村啊，好多好多地方，嗰条旧路又要上山落车。 是啊，好啦，而家你林村嗰度系大埔嚟啫，再去到好远先至去元朗㗎。而家有元朗有个女仔等緊你啊，哎呀记得佢。我叫佢叫咩名啊，哦佢叫元朗老婆，系饼啫。 元朗娃娃。 还记得小小的他，天真可爱，身边讲乌鸦，河畔与小狗小鸭一起看着落霞，仍记起娃娃梳好妈边一对，随夜夜冲天，傻气说要与家姐一起嫁。 在边，换上新的衣，又烫了发，说是现代的美，告别旧时元朗大马路旁，青葱不再复见，农地已布满了屋苑，冰冷得像玻璃都市，试问现时元朗小小的他多么得意，溪边竹青蛙，檐下与哥哥姐姐一起喝着热茶，仍记起娃娃穿起青衣黑裤，随妈妈看日，田地里到处跳，他也不惊怕。旧时元朗大马路旁，当天不再复见，沿路数百货客车过，穿梭于玻璃都市，试问现时元朗大马路旁，当天可会复见。小鸭一起看着落霞，仍记起娃娃梳好孖辫一对，随夜夜冲天，傻气说要与家姐一起嫁。是现代的美，告别旧时元朗大马路旁，青葱不再复见，沿路数百货客车过，穿梭于玻璃都市，试问现时元朗大马路旁，当天可会复见。 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由陈景瑶报第一节新闻。沙田马场下昼嘅一场国际赛发生连环堕马意外，四名骑师堕马，三名受伤送院嘅骑师，两人情况算为严重，一人情况稳定。马会赛马事务执行总监夏定安傍晚会见传媒嘅时候话，三名骑师送院嘅时候清醒，其中希威森同潘顿喺深切治疗部留医。至于日本骑师福永佑一正系检查有冇出现骨折。马会话，日本驻港总领事有到医院探望。马会公司事务执行总监谭志源话：喺闭环式管理下，海外同本地骑师分别送院，运送到医院途中，医护人员获得适当防疫抗疫装备，医院亦都按照一贯嘅程序处理豁免检疫嘅海外人士。马会又话，经兽医评估之后，其中两匹受伤嘅马匹君达星同肥仔叻叻需要人道毁灭。政府表示，香港健康码系统截至晚上九点，累计大约有371,000名市民注册申请账户，当中大约108,000人已经启动账户。香港健康码今个月10日起接受申请，申请人要填写身份证号码、姓名、手机号码同居住地址等，可以选择系唔系上载住址证明。香港社區組織協會聯同部分基層家庭舉行記者會，呼籲政府預留不少於一半的通關配額，俾有探親和特殊緊急需要的人士申請。社區組織協會說，有80%香港人在內地有親友，100,000人每日往返兩地工作、居住或者翻學等，亦都有100,000個兩地婚姻家庭等待團聚。兩地的封關是令到不少人的生活受到影響。社協話，如果首階段通關設1,000個名額，應該預留不少於500個，俾探親同有特殊緊急需要嘅人士申請。建議當局考慮設計計分制去審批，例如緊急程度越高，已經申請嘅時間越長，所得嘅分數就越高，並按先報先得嘅原則處理。日本东京都新型肺炎疫情持续缓和，新增13宗确诊个案，数字连续31日低过30宗。当局为防变种病毒 Omicron 入侵，采取严格检疫措施，但据报因隔离设施不足，导致部分从东京成田机场入境人士被送到大约940公里外的福冈隔离。读卖新闻报道，一名由美国入境的男子今个月7日在机场等候检疫结果的时候，被告知东京近郊酒店不足，要改往福冈博多站附近一间酒店隔离。目前当局原则上禁止外国人申请入境，只获准入境的日本国民，如果是来自有 Omicron 传播的地区，入境之后必须前往指定地点隔离3至10日。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6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北至东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二大致天晴，朝早清凉，日间干燥。今个星期中期气温稍为回升。而家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 12月19日立法会换届选举，大家记得一齐投票啦！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 文化快讯。 气候变化引致各地这个极端天气，大家都是感同身受的。各地都是订立一个减碳的目标时间表、路线图。所以香港气候行动蓝图2050正正是讲出香港的目标时间表， 路线图。 环境局局长黄锦星希望与你同行。 目标就是迈向碳中和，时间表就是2050年前达至。而那个路线图就是香港已经在2014年已经达到碳排放的峰值。跟着我们是四管齐下的，洁净的能源、悭电和绿色建筑，第三呢绿色出行，第四呢全民减废，一起呢是迈向碳中和。 要全民都出一分力，可以点做？ 在日常生活以至是公司的运作呢，都可以一起呢去悭电悭钱，这个是重要的，令到社会呢更加好的样子，能够是顺利过渡深度低碳转型。 提到源头减废，黄局长和他的挚爱大嘥鬼经常都会身体力行。 减废亦都减碳的，除了源头减废咪做大嘥鬼，大家要支持干净回收。环保署在上年开始建立了一套的绿在区区的回收便利点，现在全香港有22间那么多，接下来还开了10间。譬如有一间在我家附近的绿在坚后，大家可以在那里是干净回收至少8种的回收物料，纸胶、金属、玻璃樽、这个 4.1 路其他的家电、充电池以至钢管等等都可以干净回收，还可以储积分，陆陆上是可以帮大家是回收有上的。 爱护地球，即时行动。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笑言辞，共你再度与众遇。笑言辞，伴我互诉心事。离难离语中情怀能护送，人如同命了无人能代替，情言似首诗，柔情如蜜意，情人彼此相关注。言字何时抚起窗前，身边伴已飞远，汉子无奈枯坐窗前，情伴如今早高飞走远。笑泪字共我偶在雨中遇，痴汉子像醉了互诉心事，含情蜜语间无穷甜蜜意，投情和合意，情迷如半痴，情言似首诗，柔情如蜜意，纯情好比小天使。结婚前后仿隔千年，那温柔会改变，现今无奈枯坐窗前，怀内情侣早高飞走远。笑言字心太浅，痴汉字心太浅，笑言字。 那个名叫做小燕子，原歌呢就是一首很出名的民歌，大家都知道是黄色的小鸟 Yellow Bird。 不过这个小燕子呢就是我们在我们独家的那个屋檐下呢捉了巢的小燕子，第二个家没的、第二间屋没的，因为这个歌是我们自己写的。多谢白伟琪为我们写个歌词，是我选的英文文歌呢全部变成中文的其中一首小燕子。回到来二千岭歌再重聚，我们继续的 Vins 今天呢我们的主题呢是我爱大自然嘛，当然我们讲的是香港的大自然。不过这样我们一讲啊，我爱大自然啊，行山啊，好开心嘅，就是阳光普照啊，蓝天白云啊，好天噶嘛。又头先又唱晒阳光啦，但系天气其实唔系咁噶，唔系永远都系咁噶噃。虽然呢排就会好啲啦， 好似前嗰排夏天啊，哇，喺不得了，又打风又成，又落雨，系啦，即系乜都会有，因为天气变幻无常，呢个系一年四季咧，时必会经过嘅。咁如果突然间你约咗人，我去郊外，去郊外嗰度咧，即系轻松下，享受下大自然。突然间落雨，咁你点咧？系咪好好冇瘾咧？ 唔会，有啲朋友会都会直接去，如果唔系太大雨，都会继续去。 我自己嘅经验咧就系咁嘅，即系你知咧，我哋打波最怕都系，咦又落雨，我哋照去嘅。你讲得好啱，因为咧不一样的天空啊，呢个唔系歌名嚟嘅。我意思即系话你去到某一个地方咧，原来嗰度冇落雨嘅。就算你喺香港，哇落好大雨咧，你去到大屿山咧。是冇雨嘅，可以睇下你好唔好彩。 香港嘅东部同埋西部咧，可以好极端嘅啲。 可以好极端，咁所以咧唔紧要，就算遇到系点啫，都系大自然嘅一部分。 呼，沙沙的雨里有我，听你在笑我未及狗是傻。呼，沙沙的雨扑你我。天想再过，你知道么？谁在敲窗？仿佛小雨点轻地，声线亲昵，多年旧相识，曾陪伴一起，风中飘万空飞。感觉轻洒，街头像野马。原来从前人曾经不羁。呼，沙沙的雨里有我，听你在笑我未及狗是傻。呼，沙沙的雨扑你我，当天想再过，你知道么？心中有小风波，找你一起疯狂地高歌，曾流泪一刻，彼此终于沾湿，今晚欢喜竟重遇到你，连忙来逢仍难得一起。再笑我未及狗是傻，沙沙的雨扑你我，当天想再过，你知道么？沙沙的雨里有我，听你再笑我未及狗是傻，沙沙的雨扑你我，当天想再过，你知道么？ 多谢晒你嘅沙沙的雨，好像唔系好大雨啦。沙沙的雨即系嗰啲毛毛雨咁啦，系咪啊？ 少少 少少啦，啲 drizzle 啊。因为呢只歌咧，当然就系啱啱喺上两个礼拜嚟过嘅林永亮同埋阿吕方合唱嘅一只。原曲咧就听过英文歌大嘅咧都知啦，就系、是、News Darker 嘅 Laughter in the Rain。就改咗做沙沙的雨，改得非常好。咁如果你讲起落雨咧，我又唔怕嘅，因为呢个系大自然嘅一部分。

好有型添嘅，好靓仔嘅。 突然间啲光美嘅时候，突然间急嘅时候， 系啦，佢真系编得好好嘅。因为但系佢嘅名曲好多嘅，除咗呢啲 Raindrops 咧 ，Keep Falling 同埋 Head 好多咩 Elfie 啊，Do You Know the Way to San Jose 啊，啲全部都系佢作嘅。佢名叫做 Bert Bacharach， 哇，呢、這个名家嚟啊 ！Vince， 你可以翻去抄下佢啲歌。嗰啲好多好歷久常新嘅歌咧，好有型嗰啲歌咧，都係佢編嘅。咁最多咧就 Dionne Warwick 嗰啲歌咧，全部即係佢唱曬，咁就都係 Bert Bacharach。呢只咧就係佢當年，即係應該我唔知有冇 check 到，不過應該攞到奧斯卡嗰啲最佳電影主題曲獎噶啦。因為呢出電影係我其中一出好中意嘅電影。因为那两个男主角呢犀利啦，一个女仔好鍾意嘅呢就叫做罗伯列福，你知有冇听过啊 ?Robert Redford， 你都未听过啊，我即係等佢而家，你而家觉得最靓仔嘅明星系边个啊，而家即係现代嘅西片又。 即係其实冇特别。 冇特别嘅。 睇喎真係。 嗯， 我比较少睇戏。 咁咪你成日弹琴嘅啫。你而家对住一个人弹琴嘅啫。嗰只唔系牛嚟嘅，系你最挚爱嘅人。咁但系以前我哋细个就系咁样长大，未识唱歌，未有咩歌，反而睇戏先。全部咧，即系一个罗伯列夫咧，但系我最中意佢另外一个男主角叫做保罗纽曼，有冇听过啊？ 哇，听过。 Paul Newman， 哇，呢啲即系或者系 Steve McQueen， 呢啲就系我细个嘅时候嘅偶像之中嘅偶像啊。OK，Raindrops 之后咧就少少地雨啦，冇担遮嘅，真系好听嘅，哒哒哒哒哒哒，轻松又落雨啦，不如好唔好啊？ 系啊，少少雨咧，其实真系几开心。 系啊，清新啊！ 行到热热地嘅时候咧，又好凉快，仲可以有车可添啊！ 哇，咦咦，梗系好啦，嗰个开篷跑车载你啦，嗰啲水杯慢慢拨啦。 细雨纷纷，仿似是雾弥漫，跳上跑车。沿直奔海滩，似怕自己水泊懒又慢，来又往动作好刻板，想碰进海风吹，脸上觉得少许冷，就然顿感新的感觉。若于心间老茧，风吹过短发乱飘，这两眼溅起水花，似幻能湖海间，轻轻发快车，载着我望前行，斗篷玻璃免我风吹双眼。似记染音波飘荡空气间，似个歌声荡漾于心间，变了车速仿似突破了时限，配角潇洒像置身清风间，有让乐曲车厢中播着看天色将晚，自由幸福将青春快乐寄予各国间，歌声遍布天地里没受眼，彼此分享快乐又何必争，轻轻发快车载着我往前行，深深看雾与风中散，有让乐曲 着看天色将晚，自由幸福将青春快乐寄予歌曲间，歌声遍布天地里没受限，彼此分享快乐又何必争，深深冷雨风中散，轻轻发快车到达了海滩，开开心心冷雨风中散。 屬於我哋香港嘅咧，揸住海篷開篷跑車就去海灘嗰度。不過如果落雨我諗起當年我都親眼見到咧好多喺香港居住、喺香港工作嘅朋友，或者佢嘅故鄉都喺大陸嘅，每年都會翻鄉下探望親人嘅。 一封家書，一線關注，一句平常的體己語，令我快慰，心里满是暖意，犹如令我置身春晖里。重提到家中闪前旧宴，重回旧女家中居，信中写到家乡的雨，滴滴细雨话儿时，问我有否记挂旧燕子，家乡的细雨。心妈妈的意，充满慈祥的关注，入我眼里，心里满是歉意，繁忙闹市看不到喜欢的雨，难忘记我学流浪骑父辈，童谣万唱一家欢喜，母亲的笑深深记，望着这信泪而睡，念到故乡两老原似燕子，家乡飞去。我眼里，心里满是歉意，繁忙闹市看不到喜欢的雨，难忘记我学牛郎骑父辈，童谣万唱一家欢喜，母亲的笑深深记，望着这心泪而睡，念到故乡两老原似燕子，家乡飞去。

那天花放公园里，你于风里细数飘荡的花碎，哪怕太累，你一张脸多可爱，送你心醉的诗句，风里睡着寻梦去，花已散落美梦里。晚风吹过千千片，两心牵牵，爱暖风里轻打转，美满春天。美景怎会终改变，你说转眼将走远，心已碎落随梦转，花已散落美梦远。 We have all the flowers gone， 啲花去咗边啊？所以中文咧就叫做梦里花落知多少，哇！真系写得嘅凄美浪漫。多谢阿庞伟文为我写咗呢个独有嘅中文民歌嘅版本《梦里花落知多少》。咁其实呢啲歌咧已经系出现咗好耐噶啦。不过在香港呢就买不到的，所以我就非常之怀缅啦，呢啲咁好听嘅民歌变成咗中文嘅版本。咁今晚呢我哋好多民歌嘅，边时又唱咗好多首啦，有中文啦，有英文啦。咁有啲歌呢就除咗有民歌味道啦，有啲诗意嘅。我以前好鍾意一隻歌呢就是山口百惠。就叫做秋英，咁但系呢只秋英咧就有好几个版本嘅广东版，其中一个咧就系殷楚善嘅《深夜港湾》。我哋今日本来嘅主题系大自然，但系我谂下，我哋喺都市居住为主啦，甚至而家喺新界住嘅都系都市嚟嘅。咁其实我哋喺都市里边咧，亦都有一种景象，有一种特别嘅风景。尤其是在晚上好有 mood， 深夜港湾。 夜在变幻，像钻石灿烂，但也这么慢，看千串泪痕，泛起千串梦，绕着这港湾，河谷里却仍在眼沉默里，终于一声慨叹，你快将消失，消失去，去了未会返。留意是有限，但愿望破万，莫太早分散。再请你逗留，请将这片梦拥在臂弯。如缺乏你，难习惯，难习惯，身边千般冷眼。静静不风声多么冷，快收紧些你臂弯，像群随急风飞舞似浪漫，却再别时人渐散，可惜时间风中飘满寂寞，堕落这港湾，如霓虹千盏风里我独站，谁浪去身边的呼呼不放，已经不感觉到冷，今晚最冷已是我心间。夜已在变幻，像钻石灿烂，但也这么慢，看千串泪痕，泛起千串梦，绕着这港湾，河谷里却仍在眼沉默里，终于一声慨叹，你快将消失，消失去，去了未会返，留意是有缘，缘火过放慢，莫太早分散， 再请你逗留，请将这片梦拥在臂弯。如缺乏你，难习惯，难习惯身边千般冷眼。听听北风声多么冷，快收紧些你臂弯。像惯随交锋飞舞似浪漫，却在别时人渐散。可惜时间风中飘满寂寞，堕落这港湾。陪霓虹千盏风里我独站，愿望渡轮随浪去，身边的波波北风已经不感觉到冷。今晚最冷是我心间， 深夜狂欢，希望没几只歌哈。在这些秋冬的时分，虽然我们在市区，但是我们在海边会吹着一些凉风。吹起凉风的时候，我的个 mood 就变了，可能会揽着围巾失缩在港湾的一角，或者好像这只歌一样，人在秋风里。多愁善感的朋友是不是很多思绪呢？夜高枯冷一片，晚风吹过秋千，谁在秋千里思忆千遍，远方飞过小燕，翩翩的小燕掠过几片，可惜此景致未有改变。秋千的一个晚辈灰暗，燕子苦笑真亦到天边，野草枯冷一片。黄昏赶上炊烟，人在秋风里，秋风转冷，爱心不会改变。即使多飘渺，亦有所盼，只因他相信誓约不变。等他多一秒，或会相见，愿他赶到再荡秋千。夜高枯冷一片，晚风吹过秋千，人在秋风里，秋风转冷，爱心不会改变。 人在秋风里。如果你在城市里面一路吹着这些秋冬的凉风，在渡轮上面回想起当日我们立志闯一番事业，今天在维港的两岸，你想到什么呢？ 夜到难何醉意，不疯我迎头吹雨，动荡于这海，乘坐两岸凝神对峙，霓虹伴着舞姿，当酒醉雨痛不痴，日后望这风，最终一切无从找住，都沦丧。怀念你是生于天使，披战衣，满载清醒。再次开始，莫问豪情此次，今天醉到狂笑脸，夜尽露珠光，苏醒何妨从头开始。 自己唱的版本的了，昨夜渡轮上我有没有听过呢？唱片好像没有， 只是听过微风细雨咯。 不是那只歌来的，即昨夜渡轮上是微风细雨原本是女仔的。 是 的。那也都有不止一个版本添啦，即是刘琳溪之后就有邓丽君啊等等。咁但系广东版咧就《昨夜渡轮上》咧就原唱就系李炳文啦，啊，我参加我哋城市民歌创作比赛，即系旧曲新词组嘅得奖歌曲。咁有刘德华版本啦，系佢劲好多嘅嗰、那个，即系有啲节奏感嘅，激情啲嘅。咁头先呢个版本应该系香港，好似系唯一一个女版就系、是。 面试， 可能好多女仔喺屋企有唱嘅。 我好似我真系未听过女仔唱， 好似罐碟就真系好似未试。 罐碟咪就算就咁唱我都未听过，因为咧佢嗰个歌词咧讲两个，即系好似我哋以前咁咯，两个懒有型嗰啲笨住喺嗰个天星码头出边咧，四支旗杆嗰度咧，五支旗杆定四支旗？五支旗杆嗰度咧，侧边我咪有呢啲拦河嘅。有个牌嘅，写住不准钓鱼，好多人喺度钓鱼嘅。不过啊，咁咧就喺嗰度咧就唔肯翻屋企嘅。夜晚以前细个啲年青嘅时候咧，有型嘅咧就夜晚出街，好夜都未瞓，捱得瞓觉。咁然后咧就开始咧学人饮啤酒。咁咧就一人咧就揸住罐啤酒，一只脚就撑住喺嗰个拦河嗰度。咁然后咧就望住维港嘅两岸。懒有诗意咁样，懒有抱负，系我哋日后两兄弟啊，闯出一番前路事业，即系嗰啲咧，咁只歌真系讲得很好好噶吓，披战衣啊啲咁样。不过而家咧就系、是、有佢有暗示饮醉酒嘅少少，未醉啦，因为可能有啲海风吹埋嚟，歌停，好有 mood 嘅一首，即系好精彩嘅一首《昨夜的渡轮上》。原来啲女仔都系咁嘅，啊，有女仔嘅版本。少年时候梗系满怀壮志，写亲嗰啲歌咧，都系扬帆出海，乘风破浪。个心系咁谂嘅。不过要有啲兄弟喺侧边支持先得，全赖有你。不过当然原装正版就系呢只《扬帆出海》。I am sailing, I am sailing, I am sailing home again.Across the sea, I am sailing storm waters to be near you, to be free. I am flying, I am flying like a bird.The sky, I am flying, passing high clouds to be with you, to be free. Can you hear me? Can you hear me through the dark night? Far away.Forever trying to be with you, who can say?Stormy I'm sailing home again across the sea. I am sailing stormy waters to be near you, to be free.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有报道指，有小学在小一德育课向学生播放南京大屠杀真实片段，有学生观看之后恐慌同哭泣，令家长不满。教育局回复查询时表示，向全港學生提供教材時，沒有硬性規定所有學校無差別地向所有班級的學生播放有關真實內容。學校會按校情和專業判斷靈活採用有關教材。教育局表示，學習抗日歷史是課程一部分，學校讓學生認識戰爭的苦難、百姓的逃難、大屠殺是國殤、世界各界谴责日军的侵略行径，以及国军国人共同抵抗等，并且以珍视和平为最后目的。教育局制作相关历史专题简报供学校参考，教师可以按学生的年纪、心智发展和校情选择合适教材，或者是选播合适的段落。本港新增五宗新型肺炎确诊输入个案，初步確診少於十宗。新增確診個案入面，四宗涉及 N501Y 或 L452R 變異病毒株，其餘一宗病毒量不足以進行變異病毒株檢測。他們是兩男三女，全部曾經接種一劑或兩劑疫苗，由高風險的 A 組指明地區抵港，三人來自英國，兩人來自菲律賓。港大及中大醫學院聯合研究發現，新冠變種病毒 Omicron 會大幅減低復必泰疫苗的病毒中和能力。團隊正為科興疫苗做同類測試，可望日內有結果。有份負責研究的中大呼吸系統科講座教授許樹昌說，利用10名已接種兩劑復必泰疫苗一個月人士的血液樣本作分析，結果發現 Omicron 大幅減低復必泰疫苗的病毒中和能力，中和抗體由320個單位跌至只得10個單位，結果與南非最近公布的相近。許樹昌說，根據國際數據，即使已經接種很強的新冠疫苗，例如核酸疫苗，當面對 Omicron 的時候，中和抗體都會大跌，因此接種第三針是事在必行。美國中部6個州遭受龍捲風吹襲，造成嚴重破壞和傷亡，超過30萬戶一度停電。伊利諾伊州一個亞馬遜倉庫的屋頂被吹走，有牆壁倒塌，救援人員在瓦礫中搜索，6人死亡，1名傷者要空運去到醫院治療。搜救人員指出，當時正值工人換班，難以確認實際失蹤人數。另外，重災區肯塔基州有蠟燭工廠被摧毀，州長估計當地最少70人死亡，不排除最終可能有過百人遇難。總統拜登簽署聯邦緊急災害聲明，向肯塔基州發放資金，又承諾盡一切能力協助當地災民。另外，俄羅斯總統普京向拜登致以誠摯慰問，期望可以迅速克服災害後果。天氣方面，本港地區天氣預測大致天晴，初時有一兩陣微雨，早上清涼，市區最低氣温大約16度，新界再低兩三度，日間乾燥，最高氣温大約21度，吹和緩至清勁北至東北風，離岸間中吹強風。展望星期二大致天晴，早上清涼，日間乾燥，本週中期氣温稍為回升。而家氣温是21度，相對濕度66%。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FM 94.8至96.9， 香港

今天的晚上。太阳他说要回来休息，应该明月会上来的。 夕阳醉了，落霞醉了，任谁都掩饰不了。因我的心，因我的心早醉掉。是谁大笑？是谁大叫？默然将心偷取了。酒醉的心，酒醉的心。这缘分接近，这样别让我分心好吗？这样浪漫可惜放任，红红泛着酒窝的浅笑，何时愿让我靠近？ 夕阳西下，他喝醉酒嘛，在山的西面睡一觉好了。这个晚上很清风送爽，我们不如去郊外野火会好吗？听细细晚风在慢慢地唱，好比一曲晚秋。温馨的野火暖暖

随着我哋夕阳西下，还有今晚嘅月亮，有星星，有我哋香港嘅大自然，同大家一起分享度过。多谢大家收听二千靓歌再重聚，同大家讲声晚安。多谢阿坚，多谢电视，多谢你。 斜阳无限，无奈只一息间灿烂。随云霞渐散，逝去的光彩不复还。迟迟年月，难耐这一生的变幻。如浮云聚散，缠结这沧桑的软硬。漫长路走过光阴褪减，半因总短暂未再返。那个看透我梦想是平淡，曾遇上几多风雨翻，编织我交错梦幻。但与你真心天上，想到归去，但已。